刘遂真恰如相逢，在大街遇见了我儿，人是破口吵闹来了个刘公道，还把那死心两狗笑。刘公道，这小子不问公儿道，让我忍孩儿抓猫宝，喝烧酒命定对我晕头儿大脑，凶山不提应真带刀，提到那孙儿假装敲开门进将来偷盗，那鸡不叫我狗不叫我，里面的门听悄悄，只听得床头上有男女睡觉，不当是不碰孙儿一脚，趁此时来捉奸的七步只喊我听锅中铁钢刀，一人踏着两个人头地下跑，了不响杀错了，烈火越人越鸟高，我两个人的头到我刘公道，拉一过了点背还好，要随着天王挥挥三束也难逃，我此人一番天天对我人头不我要我二十年头我太还是好汉的一条 奴才，刘媒婆在大街我只对双六尊一声二公差，你细品从头是指望养儿结下了后，又谁知养儿他惹下火油，我儿反对吧娘来后，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，说着说着起冲又兜，我一脚踹你个大跟斗，哎呦呦哎呦呦，插了起来把腰扭，顺着那鸡娘沟不住的冷汗流，二位公差慢些走，奴有眼来细品从头，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，我与你铺床叠被共枕头，你住上若是阴公有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，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，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，我是绝不啊啊 混蛋，我走还走不动，我怎么就跑呢？ 你走不走啊？ 我不走， 不走打死你！ 打他！你打我？好，你要不打我，我可胡骂你们。 好，这是穷魔呀， 给他圆一声。 请太爷吧， 有请太爷。 不是， 领导不走了， 与我打， 打死他也不走了。 哎，想奔新的马与他争起了吧？ 太爷您打， 丝毫是不行 的。嘿，真是清官呐。刘公道起来起来，有了马骑了。 怎么着，有了马了？ 有了马了。 哦，驾得你看有遇见他的 刘公道，这是真大路道。